那天我上街，一个妹子走过来，铜铃般的眼睛射出闪电般的精明。我两步走上前，小妹妹从哪里来呀？妹子突然很羞涩，她说 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，超市购物券换的，嘎吱窝里掉出来的，充话费送的。我是那路边小石头变的，观音菩萨给送的，玩泥巴捏出来的，从网上下载的。我是从花盆